在何处，都不肯轻易的放手。他在默默拥抱着我，他在偷偷包围着我，寂寞的旅途，我们疯狂的跳舞。

心

寂寞。独自走向江南波，月光太温柔，嘈杂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游，阴谋阳谋评说暗落的魔。东河墨烟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